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小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形俱佳，喜迎八方宾客。煎炒烹炸皆妙，笑味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4月14日星期五，来关注国内资讯。成都十二日出台政策，在市内住房限购区域内新购买的住房，产权未满3年不得转让。至此，全国已有北京、厦门、杭州、福州、青岛、广州等12座城市出台房地产限售政策，收紧拿房竞卖行为。环保部12日通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情况，在督查的946家企业中，679家单位存在违法违规问题。大熊猫欣雅和武文当地时间12日抵达了荷兰，参加为期15年的科研合作，这也是中国大熊猫首次旅居荷兰。四川雅安牛背山被曝垃圾泛滥，游客私自进入正在开发的封闭区域，随手乱扔留下垃圾山。目前当地已经开展了治污工作，预计延续到15日。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嘿，老朋友喊你来约会了。FM1033春季车展再度携好礼来袭，汇聚波士智达奔驰、飓风红迪、一汽大众、燕郊颐和雪佛兰、燕郊颐和别克、燕郊广汽本田、北京福田家族汽车大厂长江店、三河汇丰长城哈弗店、三河涛旗汽车，8家汽车品牌来一个地方见8个老朋友。现场购车还能抽奖，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4月22日至23日，燕郊新乐汇广场FM1033春季车展与你不见不散。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你的心情， 让我一个人走，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醒来还有梦。 起重新来过。写下的心情，把自己放在卑微的空头，等你等太久，想你泪会流，而幸福快乐是什么？爱的痛了，痛的哭了，哭的累了，日记本里夜夜执着记载着你的好，像上瘾的毒药，它反复骗着我。爱的痛了，痛的哭了，哭的累了，闹的心里总是跳着，劝自己要放手，闭上眼让你走，烧掉日记重新来过。 接受， 他像女人心思，命运气不够，追求真爱就要勇敢行动。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 鼓起勇气把爱说出口，天总学不会察言观色。 那年女人情绪凭热情不够， 追求真爱就要勇敢行动， 行动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 真情流露也要体贴温柔， 体贴温柔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交在他手中，凭什么理由我也说不出口， 总是被感情带着我，到现在我还是没把握， 付出等待收获。 爱如果被爱很难抉择，我只想勇敢大步走。 面对两人生活，明白够不够， 追求真爱就要勇敢行动， 行动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 停转动 时间不停转动， 耶耶耶， 只要让时间不停转动，只要让时间不停转动，只要让时间不停转动。 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缕。 是你的 口气似水，嫉妒让我爱得沉醉，毫无保留，不知道后悔。你能不能体会真情可贵？没有余力伤悲，爱情像难受的覆水，常常来路走得太憔悴，你只留下我收拾这一切，让你的吻留着余味，忘了曾经爱过谁，慢慢习惯了寂寞相随。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不让你的脸梦里相对，爱的潮水已进退，我的真情不再随便给。 风轻云淡，静听贴心关怀，1033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来到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4月14号，星期五，农历3月18。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8度。廊坊明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首都北京明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9度。晋宁、天津明天是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明天是周六，我市和首都北京不限行。 吃大米饭之前淘米水是不是都倒掉了呢？这就可惜了。大米表面含有丰富的钾成分，适合面部弱酸环境的清洁。那用淘米水来洗脸的话，性质温和，不刺激皮肤，没有副作用，天天都可以用。这样的话特别适合容易长痘、毛孔粗大的油性肌肤，当天的淘米水加热后使用效果更好。今天家里有没有把淘米水倒掉呢？不要倒掉，赶紧洗脸来用吧。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特，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你在人群，你在生活，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我的心里有一首歌，常常会在这样一个时候响起，来听。 太美丽的爱情让人措手不及，我的爱才放弃你远远离去，太勇敢的爱情为你流血的心，爱像泡沫。 我听到了一首歌，也是一种心情。 对，没错，你的心情我的歌， 你的心情我的歌。 要 谁一路顺数，原来我们宿命都承认不住，输了你我输了天地，谁叫我们幸福当成 幸福前方不远处，若是爱与痛都曾铭心刻骨，又何必想哭？决定放手也是种幸福，至少不用再为爱尝辛苦啊！这一段旅途，就当作我对爱的梦想彻底的觉悟。我曾那么接近幸福，你却将我的梦放逐。你的感情此次麻木，没有结束，不能重复。我曾那么接近幸福，怎么可能就此打住？上天也很孤独，好孤独，谁清楚？我曾那么接近幸福。 相随，阳春三月天降黄金。3月15日起，在我市东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超2400元的彩民， 即送五克金如意一枚，40枚素丸网址。 活动详情，三和东福在线销售厅。吉祥如意相随，好运伴你一生。中国福利彩票。 幸福与梦想是写成用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像是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们都来听哟。 太美，爱你要先学会心碎。

的影子没有家，太阳红树摇动，流浪何时能停泊，黑色忧郁红色的痛，逃不出你的眼眸，蓝色的星星中话语，翻不出你的手掌心。心有灵犀你的心，心有灵犀我的心，折磨太重，重得让我走不动。心有灵犀你的心，心有灵犀不必猜，猜得太多怀疑就会乱相信。哎呀呀， 小小的一点灰尘，当眼底手心发汗的情人们变得慢吞吞，好心人快把月光射下来，就算只有半秒黑暗，好 好心人快把月光射下来，这样的爱才算是爱。山谷的月光快快把它射下来，花草的香才上得来，好心人快把月光射下来，我要你爱。的光和热护着贴地贴心的门，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想和孩子学游泳，就来千秋兰亭游泳班，初学班、亲子班、私教班火爆招生中，专业的教学，优雅的环境，先进的净化设备，包教包会，办卡更有精彩优惠。3129-222，3129-333。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4月14日星期五，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12日19:04，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三乙火箭成功发射实践13号卫星。实践13号卫星是我国首颗高通量的通信卫星，将促进宽带卫星通信在高铁、船舶、飞机等移动载体的应用。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落实高等教育学生资助政策的通知，明确从2017年的秋季学期起，国家助学贷款业务覆盖范围将从高校拓展到科研院所等各类培养单位。武汉、长沙、合肥、南昌四市11日签署合作协议，确定建立城市间的信用联动制度，让老赖等不重视信用者一处失信，处处受制。肯德基承诺2018年前在美国市场停止使用抗生素。此前，美国三大快餐连锁公司中的两家福乐基和麦当劳都已经宣布停止使用抗生素。医药领域的相关研究指出，此类药物的滥用会降低药物帮助人类抵抗疾病的有效性。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你的心情， 让我一个人走，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醒来还有梦。 你哭笑的样子我最怕看，骗我不爱了，听得我多心痛多心酸，原谅我曾经让你

走开，给我一个时间对你说爱，抽出这心缓缓呼吸，深深地感觉心在说我爱你。时间对你说爱，用我的心化作星星，填满你寂寞的夜里。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感觉，我最渴望拥有每转动的世界停留在眼前，让我对你说，对你说，我是向你付出我的爱，从今以后不会再更改，哦，让我拥有你的未来，我是向你付出从今以后就不会再更改，让我拥有你全部的爱。

有的人，离开我的时候，你劝我要耐心等候，并且陪我度过生命最璀璨的寒冬，如此的宽容。当所有的人靠近我的时候，你要我安静从容，祝福知道我有一个又不安静的心，用一寸动。我终于让千百双手在我面前挥舞，我终于拥有了千百个热情的笑容，我终于让人群被我深深地打动，我却忘告诉你，你一直在我心中。哦，我终于失去了你，在拥挤的人群中，我终于失去了你，让我的人生第一次感到宽容。当所有的人离开我的时候，你劝我要耐心等候，并且陪我度过生命中最长的寒冬，的宽容。当所有的人靠近我的时候，你要我安静从容，祝福知道我有一颗又不安静的心，用一寸动。我终于失去了你，在拥挤的人群中，我终于让我的人生第一次感到光荣。我终于失去了你，在拥挤的人群中，我终于失去了你，让我的人生第一次感到光荣。当四周的掌声与潮水一般的汹涌，当我的眼中有伤心的泪光闪动， 静静看你走，一点都不想我。原来人会变得温柔，是透彻的懂了，爱情是流动的，不由人的，何必激动却要理由。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要我的梦要醒了，全部幸福不回来了，用心酸微笑去原谅了，也翻越了，有昨天还是好的，但明天是自己的，还是 曾经怀疑追寻有没有结局，就在刹那间动一点心一些，爱与痴都只是多余，我们合演着出戏，有人犯了错，有人承受这一切，其实我早该看透。我从不曾伤害你， 想起，平平淡淡也是结局，宁愿伤心，绝不愿伤害你。我相信世上还有天理，问心无愧就值得走下去，狂风暴雨依然挺立，我愿意。与痴都只是多余，我们合演这出戏，有人犯了错，有人承受这一切，其实我早该看透。我从不曾伤害你，把所有痛苦埋藏心底，看回首就不要再想起，平平淡淡也是结局，宁愿伤心绝不愿伤害你。我相信世上还有天理，问心无愧就值得走下去，狂风暴雨依然挺立，我愿意。爱过的心又怎会伤害你，把所有痛苦慢慢忘记，不堪回首就不要再想起，平平淡淡好过传奇，宁愿伤心绝不愿伤害你。我相信世上还有天理，问心无愧就值得走下去，狂风暴雨依然挺立，我愿意。 仰起头不流泪，是什么忍住了我的伤悲，是街上的行人还是夜色太美，独自穿过了匆匆人群，一个人不流泪、我告诉自己爱情已远去，何必又何必，何必再想你、 是霓虹灯，又一次要和爱情说再见，仰起头不流泪。是什么忍住了我的伤悲？是天上的星人，还是夜色太美？我独自穿过了匆匆